应这个群主的邀请，我今天晚上在这里做一个交流吧，就是也对于这个一些现在网上出现的很多争论或者现象，或者对这个美国政治的理解，特别对川普的态度那么特别是一些川普的支持者动不动会给别人扣一个白左的帽子，那么他们往往就会说，把支持川普看成是支持自由主义，支持这个反对川普就是白左，白左，就是支持民主党，民主党就是白左，而白左呢，就是支持共产主义，支持社会主义，这样一个简单的定论。然后呢，这个争论呢，往往就出现一个互相指责。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做过一期有关川普的政策的讲座，那么有一个群的人就拉我进去，非要跟我辩论。我说我没有时间，他们就说你反对川普，支持民主党，你就是跟某某党。大家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就穿一条裤子，就是在误导大众，就是堕落，就是五毛，这是一种非常简单可笑的一种理解。那么实际上我们经常讲左派右派，这个来源在哪？另外这个左右的概念跟当代的主要的政治分歧的关系是什么？我今天晚上呢就将我知道的一些，我在读书过程中的一些感受感悟呢，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这个左派右派的概念的来源，来源于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的，这个所谓的左派和右派，它在政治斗争中，它的表现主要是指的在法国国民议会中的。两派，一个是以雅各宾俱乐部的主要成员为代表的所谓的山岳派，因为在开会时候他们坐在比较高的地方，和以其他的特别是这个吉伦特派为代表的所谓的平原派的区别。那么所谓的山岳派以及左派，他们是以克伦威尔，以那个谁，以那个，以那个罗伯斯庇尔为代为为首领的，这样一些人，包括丹东、马拉等等，还有其他一些，他们是主张进行比较激进的革命，他们主张这个废除王制，就是他们最终杀死了国王嘛，然后呢，建立共和国。他们采取的是更激进的暴力方式，进行一个彻底的颠覆性的革命。他们是反对教会，就是没收了教会的财产，甚至屠杀了一部分大量的教士，使得法国的革命走向了更加激进。那么另一派呢，或者说在这一派之前的主要的一些法国精神领袖。他们是主要的领导者，他们是想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体制，他们是想模仿走英国的道路，所以呢，他们是希望采取一种较为温和的手段，采取一种这个更不具备颠覆性的非暴力成分更低的手段方式。来解决法国的问题，这是所谓的左派和右派在政治实际上的一个分野。当然，我们知道雅各宾派，那么掌权以后呢，法国出现了很多暴力，这个同时在那种情况下，法国又面临着一个欧洲王权这些国王们的联合的绞杀。他们又，提倡了一种民族主义的这样一种精神，或者叫爱国精神， 来反抗欧洲的围剿，所以它带有了更多民族主义的色彩。这个到了后来，就法国大革命本身在法国本身它是得到了纠正的，就后来雅各宾派被打倒，后来出现拿破仑的复辟，拿破仑这个这个掌权以后呢，出现一个王权的复辟。那么通过王权复辟以后呢，又出现了一些那个这个反复，大概用了80年的时间，出台了14部宪法，最终到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已经基本上在19世纪的末期，基本上已经建成一个比较说得过去的宪政民主体制。当然后来遇到了一战、二战，那么使得法国又经过了一些动荡，最后通过建立第五共和国，走向了现代宪政民主体制。在这个过程中，他并没有因为雅各宾派的这个左转导致了彻底的极左。但是雅各宾这样一种左倾的这样一种思潮，被后来的一些其他国家革命者，特别是对德国这样一些革命者所借鉴。那么就是后来所谓的当然在法国也发生过很多这样的起义，比如说巴黎公社的起义等等，都是带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色彩的这样一些革命。那么要法国的这些左派，他们最后会演化成一些极左，这些极左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那么最终在俄国，列宁领导的这个俄革命实现了成功就是作为一个革命，他取得了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体制，那么在全世界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思潮，这是左向极左的一个演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那么他们的思想界的代表，其实我们说左右在政治实践上的这样一个分野，就是雅各宾跟狄伦特派这样一个不同的政治路线，导致后来的不同的结果。当然主要还是它的不同结果，主要跟美国革命比跟英国的革命比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一般在讲思想界的左右分野呢，是来自于他们思想的代表人物两个人，一个是托马斯潘，一个是埃德蒙伯克。这两个人他的思想的论述是开启了左右之争的一个在思想界的一个分野。那么这个主要是针对法革命大革命的态度不同所带来的一个分野和不同。那么简单的说，就埃德蒙伯克是代表了一个右翼，而托马斯潘恩代表了左翼，也就是说托马斯潘恩代表的是一个激进革命思想的这样一个路线，而埃德蒙伯克呢，他是代表了一种维持传统进行渐进改革的这个思想路线。关于这两个人的事情其实是比较复杂的，特别是埃德蒙伯克比较复杂，现在我们很多学术思想界把它简化了。那么我先说一下埃登伯克。埃登伯克这个人主要他是一个政治家，他的思想主要有这么几步骤，一个是对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反思路，法国大革命反思路，这是一个他最有名的一个也是奠定他作为保守主义的鼻祖的一个核心著作。托马斯潘恩作为一个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支持者，他主要是写了一个是常识，大家都知道非自然人的常识，第二个就是人权论人权，人权论，第三个就是理性时代，主要是这几部著作，那么开启了不同的思想路线。那么埃登伯克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政治家，我前面说过他主要是政治家，他的一生干了几个主要大的事件，一个是在美国革命时期他是支持美国革命的，在这个问题上他并没有充分体现出他保守主义的色彩来，其实他在这个问题上带有自由主义的色彩。当然他支持美国革命的理由是保守主义的，他说因为他不是基于一种抽象的这个人权理念，美国人提出的这些 这些要求，就是不加税这些要求，不是基于一种权利或者抽象的原则，而是基于一种惯例，就是说美国人从来就没交过税，所以呢，按照传统他就不应该交税，他是用这个角度。其实我们知道，美国提出口号是无代表不纳税，而无代表不纳税是英国的这样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来自于大宪章，而这是一个最后成为一个议会或者说宪法传统的一个原则，就无代表不纳税。所以呢，爱登伯克的解释并不能完全这个契合他的立场，这一点我们不做很详细的讨论。做的第二件事呢，就是他是一个爱尔兰人，他支持爱尔兰的对爱尔兰的宽容的法案，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这样一种平等对待，他是支持这样的法案，而反对对爱尔兰的这样一种，特别是爱尔兰的天主教徒的这个财产的剥夺和这个选举权的剥夺。在这点上爱登伯克也是体现的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一个色彩比较浓。他刚才第三件比较有名的事，就是他一直在盯着英国驻印度的总督黑斯廷斯，他要弹劾黑斯廷斯。弹劾黑斯廷的理由呢，是黑斯廷斯在印度专权不尊重印度人民的传统，进行了很多违反这个人权的行为，这个问题就是腐败。他当然这弹劾没有成功，直到他死都没有最后宣布黑斯廷斯是无罪的。但是这一点也体现了爱登伯克的复杂性，一个是在这个问题上，第一，他是支持普遍人权的，他认为印度人跟英国人是同样有同样的权利，英国人不应该用强权对待印度人，这是第一个他的自由主义这个理念体现。那么另一个方面，他又有一点保守主义的体现，就是他认为英国的统治者不应该用英国的文化强加给印度人，而应该让印度人，应该尊重印度人的传统。这一点有点保守主义色彩，我们后面讲的保守主义的文会指，保守主义是强调文化的这样一个传承和对这个文化的尊重的。那么在法国大革命发生以后，爱登伯克就表现了他的保守主义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法国大革命是一个颠覆性的行为，它颠覆了法国的王权，它颠覆了法国的贵族制度，它颠覆了法国的天主教的国教地位，世俗化了，没收了教会的财产，杀了路易十六的头，所有这些都是让爱登伯克非常愤怒。另外呢，他对法国的激进的这样一个革命有可能影响到英国，因为英国当时也存在着这样一个思潮，最典型的就是以普莱斯博士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比较激进的一些人那么他们要正面化法国的革命，而对英国的王权施加压力，甚至在英国有可能爆发法国式革命的危险，这是爱登伯克的一个担心。他非常坚定地起来维护英国的传统，来反对法国大革命。这个体现他保守主义，也就是他作为一个保守主义的主要的这个来源于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那么托马斯潘呢，就另外一个典型。托马斯潘他是一个英国人，后来他去了美国，他是支持美国革命的，在这一点上他跟爱登伯克是一样的。而且当爱登伯克发表他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的时候潘恩特别惊讶，因为他认为爱登伯克是他同道，他们曾经见过面，所以呢这个潘恩他既是一个美国革命的支持者，同时他也是法国革命的支持者，他去了法国并且被选为法国的国民议会议员。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并不全是法国籍的，像潘恩他就是一个英国人，是一个美国人，你说不清楚他是英国人美国人，因为美国革命以后他就变成美国人了嘛。但是他做了法国国民议会的议员，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大力的支持法国革命，为法国革命进行辩护，来反驳爱德蒙·伯克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他的主要的著作，人论人权，这个，就是来反对，来驳斥，这个爱德蒙·伯克的。但是大家不要认为，托马斯·潘是一个。左派就是在政治派系上，他不是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他是跟吉伦特派走得比较近，因此被关进了监狱。当然，因为他是一个美国人，最后也没杀他，就把他放了。所以呢，他并不是一个非常激进的，就是在行动上并不是一个雅各宾主义者，他也不是一个完全支持暴力屠杀的人，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在谈爱德蒙·伯克和放斯潘的时候，不要走极端。爱德蒙·伯克他有保守主义的倾向，但是同时他也是个自由主义者，而这个托马斯·潘是个自由主义者，也是个共和主义者，但他不是雅各宾派，这个要搞清楚。那么这两个人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些什么分歧呢？我们简单归纳一下，这个潘的思想它主要是来源于启蒙运动。从霍布斯、洛克、卢梭这些人取得了一些政治哲学的一些理念，比如说他强调自然，什么事情回到自然状态去探讨人的天然权利问题，所以他提出了我们必须回到自然，回到原点。我们之所以对这个很多东西理解的不透彻，还没有回得不够远。回到自然，他把这个社会分成三个状态：一个自然状态，一个社会状态，一个政治状态。那么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个体人都是个体，都是平等独立的个体。那么这些人要联合成社会，联合成社会，那么后来呢，就会组建政府。那么当然，政府的组建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人们通过联合，通过这个平等的契约。建立起一种他认为就是比较符合他的价值观的自由平等的社会，这是理想的，这也就是他后来支持美国革命的那样一种形式，但是他说大部分的政体不是这样来的，是由于一些强盗或者是强权通过侵犯别人的权利。所建立的，比如说英国的国家就这么建立的，所以呢，他认为呢，认为这些英国的君主制是没有任何合法性的，因为这些君主就是原来的贵族的头就是君主，那不管这些贵族和君主，他都是诺曼底强盗，他都是通过强权强加给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所以呢。他认为这些都不符合自然法则和不符合自然权利的平等、自由和独立的这样一种要求，所以呢，都可以回到原点，都可以进行颠覆，重新，人们如果不满意，可以重新建立自由平等，这样的政治体制，这是托马斯·潘的观点。在这点上，爱登伯克不同意。爱登伯克说。他不强调自然，他说我们回到自然去探讨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他说我们更应该重视的是历史本身的发展，更重视历史它的演化，通过人的情感，人的这个对美和秩序的这种爱所带来的这种逐渐的这种完善。而走到现在的一种积累，就是通过习俗惯例，通过人们的这样一种这种对自由和对秩序的这样一个追求，所逐渐完善的这样一个体制。他也承认，那么人类之初他的制度可能就是不平等的，可能就是强权，或者说通过这个占领，通过强权，他也承认这个现实。但是他说这个不要紧，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逐渐的，通过习俗、通过情感、 通过对美和秩序的热爱，这个建立起一种秩序来，而这个秩序本身既是自由的结果，也是自由的一种来源。离开了秩序，自由就不存在。所以他是这样一个观点，他强调历史的事实。这个托马斯潘作为一个启蒙主义者作为一个他强调人的权利，而艾伦伯克他作为一个对历史和这个事实的认可，他强调秩序，强调秩序，所以呢，艾伦伯潘恩他特别强调正义，就是你的权利来源是不是正义，你的这个制度是不是正义，如果不正义，那人们可以通过他的道德良知去评判，去颠覆这个体制。而艾伦伯克认为不存在严格意义上正义，正义或者自由是蕴含在秩序中的，秩序实际上是人们进行交往，人们进行这个一代一代的生生息息的一个成果。秩序它不是一个，它本身就是一个自由的一个成果，或者它是自由的一个保护，所以它强调的是秩序，而托马斯潘更强调正义和人权。第三个方面呢，既然托马斯潘认为人是从个体平等自由的，人追求的就是一种正义，建立一种秩序良好的这个符合人的权利的，符合人的正义原则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人就有选择权。每一代人对上一代人他是不需要负什么责任的，就是说你建立的秩序如果违反了我现在的，违反了我的选择，我必须根据我们这一代人的需要去进行彻底的更正。那么而艾登伯克是认为人他的更为重要的，他不是一代人一代人的问题，他是由世世代代，由一个序列，就是由死者所遗传或者说遗留下来的这个秩序，你是一个享用者，而你同时也有义务为你的子孙后代留下同样的东西，所以人最根本的是义务。这个义务就是要维护这个秩序，维护这个传统。当然，他当然不反对这个改革，但是他反对对秩序的颠覆。人的义务就是要维持这个东西。那么，而艾登伯克是认为人他的更为重要的，他不是一代人一代人的问题，它是由世世代代，由一个序列，就是由死者所遗传或者说遗留下来的这个秩序，你是一个享用者，而你同时也有义务为你的子孙后代留下同样的东西，所以人最根本的是义务，这个义务就是要维护这个秩序，维护这个传统。当然他当然不反对这个改革，但是他反对对秩序的颠覆。人的义务就是要维持这个东西。第三个托马斯潘呢，第四个托马斯潘呢，他是强调理性，因为启蒙运动的这些思想家都是理性理性主义者，或者叫对理性是比较强调的。他认为人在审视这些制度惯例这些现有的东西的时候靠什么？靠理性。人最伟大的地方在于人是有理性的，人通过理性能够这个知道什么是美好的，并且能够建设符合理性的这样一些秩序。而艾登伯克呢，他认为人类的制度或者说体制的这样一种遗产，不是靠理性设计，而是靠惯例、靠习俗、靠人们的积累。所以他不太他认为理性在制度的生成过程中不是主要因素。另外呢这也就涉及到 关于这个对待现有制度的一个根本态度。托马斯潘认为革命是天然的权利，如果这个制度是腐朽的，是不公平的，人们就可以诉诸理性来颠覆这个制度，来建立理想的社会。而埃登伯克他认为，既然这个秩序是有传统、有习俗、有历史，一个遗留的一个财产，那么它本身就是蕴含着自由的价值，它本身就是需要去维护的，它可以改革，但不能颠覆。这就是他们主要的思想的差异。提到埃登伯克呢，比如说他会对法国光革对英国光革命的解释，他认为跟当时英国主流的辉格党思想是不一样的。当时主流的辉格党思想认为，这种英国的光荣革命是一种由人民有权利来选择国王的这样一种当然人民有权利建立自己议会，并有权利选择自己国王的这样一个革命行动。他们的主要合法性来源其实还追溯到1640年清教徒的革命。但是埃登伯克不这样认为，埃登伯克认为光荣革命的这个合法性不是来源于人民说人民有权选择国王，这是不对的，因为他认为其实光荣革命的这个革命本身恰恰是来源于传统，是国王的产生恰恰是依据传统的英国的传统的惯例，就是王权继承的规则来确定的。所以呢这一点呢它是不一样的。但是潘恩对这个就进行了无情的嘲讽。比如说潘恩认为，第一，伯克所维持的等级秩序、贵族秩序其实就是一种强盗秩序。这些英国的所谓贵族其实就是诺曼底强盗。第二，他认为英国非常荒谬的是，经常产生一场革命以后会从国外找一个可能完全不懂英语的国王来当国王。比如说1640年革命以后，那么英国恢复王权以后是请的诺曼底公爵汉诺威公爵来做的国王。那么光荣革命时候，大家知道他赶走了詹姆斯国王以后呢，他是请的是威廉执政，就是荷兰的威廉执政，跟他的就是公主，就是英国的公主，和就是玛丽的和这个威廉，他们联合执政。其实威廉连英语都不会，所以呢，他认为这很荒谬。你英国人把这个国王推翻了，你应该建立共和国，结果你请了一个非要请一个外国人来奴役自己，这是非常可笑的。这是潘恩的看法。总之呢，我不想去过多的评价这两个人的思想。因为我本来是想专门去对伯克进行一个详细的剖析，就他到底他的思想中有哪些是自由主义成分，哪些是保守主义成分。那么埃登伯克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攻击来源于他更多的来源于他的自由主义理念呢，还来源于他的保守主义理念。还原一个真实的埃登伯克。同时我也想做一个专门介绍托马斯潘恩的一个系列，就是潘恩现在曾经被很高的这个评价但是在目前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意义圈吧，特别是这个对这个潘恩的评价有点被贬低，过高的现在的保守主义回潮又过高的抬高了埃登伯克，贬低了潘恩。其实这两个人都是非常非常这个值得去深入研究的。这是后话，以后要做的一些事情。那么但我们现在要注意一点，就是托马斯潘恩他的常识是对英国君主制的无情的批判，而他 他所支持的是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而埃恩伯科恰恰他的落脚点是维护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维护英国的君主制，同时他维护英国的国教地位等等很多东西。那么在他那个时代，他们都各有光辉，各有光彩，但是这个对于后续的演化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知道这个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后，不管是在法国、在美国、在德国，都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所以支持他的人和贬低他的人都会极力的去这个影响他们自己的国家，比如德国。那么我去转向德国看一下，在德国左翼和右翼是如何结合，最后走向一个什么状态的。那么我们知道德国的保守主义者其实最早就是根茨介绍了埃登伯克的思想，介绍到德国。根茨有一本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法国大革命的书，也非常有名，写的也非常漂亮。他的主要思想来源于埃登伯克，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那么他引进德国以后，保守主义在德国就生根，那么他的第一代的表现就是浪漫主义。德国的浪漫主义就是埃登伯克思想传入德国，在德国的一个生根，也说保守主义，英国的保守主义传到德国变成了浪漫主义，这是第一代。那么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也深深地波及了德国，这就是德国在19世纪末的时候，它建成了魏玛共和国。魏玛共和国就是法国大革命影响的结果，就是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样一些自由主义理念在德国变成了一个实际的实现，就是德国自由主义者通过把德国改造成一个法治国，法治国这个词是来源于德国，建立一些法治的机构，建立一些制约机制，通过选举建立议会等等，建立了魏玛共和国。那么更为激进的左翼思想也传到了德国，我们前面说过，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那么这在德国在一战之前，那么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那么我们前面说过浪漫主义，那么后边保守主义在这个时代演化的结果，我们就它就产生了一种新的运动，叫保守主义革命。它的代表人物是谁呢？范登布鲁克。范登布鲁克卡尔施密特斯蒂格勒荣格尔荣等这样一些人，他是叫德国保守主义革命运动。那么在德国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政治光谱，一个极左，极左是什么？就是共产主义，以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所代表的左翼，中左或者说中间的偏左的，那就是自由主义，中右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保守主义革命派，极右就是以希特勒为代表的纳粹。那么形成了这样一个政治光谱。那么首先被打掉的是哪？是中右，也就是自由主义，也就魏玛共和国被颠覆，就是极左和极右双方联合的结果。那么范登布鲁克有一本书叫《第三帝国》，那么在这本书里他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们保守主义者可以跟左翼极左建立联盟，我们的真正敌人就是自由主义，也就是已继承了正统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个自由主义传统的法国大革命传统的魏玛共和国，他是他的敌人。对于极左和极右我们都是可以联合的，就是法西斯和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颠覆了魏玛共和国。那么当魏玛共和国被颠覆以后，那么比较接近的思潮就是 右翼， 所以呢，保守主义革命派又联合纳粹把共产党干掉了，或者说纳粹又联合保守主义革命派把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干掉。那么在这个时候，德国就形成了一个这样一个事态，以纳粹为主，以保守主义革命派为辅，组成了临时政府。这个就是总理是希特勒，副总理是巴本，巴本就是保守主义革命派的大本营。那么这个时候，不管是范登布鲁克、荣格还是卡尔施密特、施蒂格勒，他们家人都想通过巴本的副总理府来制约希特勒的极右。但是因为前边他们联合纳粹消灭了自由主义者，消灭了共产主义者，那么现在就剩下他们两家以后，剩下他们两家以后呢，那么就变成死敌了，这就共同敌人没有了。那么很快纳粹就通过长刀之夜干掉了以荣为代表的保守主义革命派的一些思想家，和一些巴本政府的一些巴本这个副总理府的一些成员，逼迫很多保守主义革命派投向了纳粹，比如说卡尔施密特，比如说施蒂格勒，等等，包括荣格。那么荣呢，就在这长刀之夜中就被杀死了。所以呢，最终在德国，保守主义运动协助纳粹，首先消灭了自由主义者，其次消灭了共产主义者，最后是德国走向了极右。这是保守主义在德国的命运。那么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左翼在法国并没有成很大的气候，就极左，但是它传到了俄罗斯，在俄罗斯以列宁为代表的第三国际，那么通过革命建立了极左的政权。那么这是这个那个时代的一个延续。英美国家极左和极右都没有成气候，这是与英国和美国的传统有关。因为英国是一个长期的君主立宪国家，英国是用了几百年的时间，上千年的时间，通过大宪章，通过这个模范议会，通过两次革命，一次流血一次不流血的革命，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君主立宪制。虽然在美国革命前，这个英国的制度有很多问题，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是毕竟在大的方面，没有像爱登伯克担心的那样被法国革命所影响，没有走向激进的革命，保留了这样一个传统秩序。当然英国战后他的政策一度倾向于社会主义，工党执政以后有了大量的社会主义成分，这个只是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他的左转，后来被纠正。那么纠正我们知道，纠正很重要的就是在战时哈耶克就写过一篇小册子叫《通向奴役之路》，就是对社会主义进行了高度警惕，提示西方的这个政治家要警惕社会主义的这样一种危险。那么在美国呢，因为他一开始美国其实是自由主义和这个共和主义的外加一定的保守主义成分，他构建的一个共和国。那么在这个美国这个历史上从来没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这样一个立足之地，所以它没有成气候。后来就形成了冷战，就是当二战以后，国际就形成了两大阵营。一大阵营呢，一派是共产主义阵营，一派是所谓的西方的自由民主阵营。那么在西方民主阵营呢，他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极左是没有市场的，虽然在曾经出现了麦卡锡主义去清 清洗美国的共产主义影响，其实那是麦卡锡搞的一个阴谋，或者一个非迫害行为。其实美国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没有市场，但是无论有没有市场，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在整个国际的国际上就两大阵营，一个是共产主义阵营，一个是这个自由主义阵营。这样呢，自由主义世界就需要对抗共产主义，对抗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其实就等于是说，因为这里边我们没有专门讲共和主义。共和主义呢，其实托马斯潘亨也是共和主义者，美国的开国先烈很多都是共和主义者。但是共和主义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它逐渐的越来越激进。其实后来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他们所挂的旗号就是建立共和国。其实他们的一些自由理念，所宣称的自由理念，都是卢梭的人民意志呀这样的集体性的自由理念，他反对个人主义，其实就带有共和主义自由观的色彩，但是不能简单的说他就是共和主义。那么共和主义实际上是衰落了，就是淹没在这个比较极端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两派之间。这个时候呢，在英美国家有两个思想是比较联合在一起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就是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那么这也就是我们讲的英美保守主义的传统，或者英美自由主义的传统。那么我们一般讲早期大家不太提保守主义，保守主义它本身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它不是一个政治哲学，这个大家可以读哈耶克一个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布坎南也有一个我为什么也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就是保守主义者会把哈耶克这些人拉入他们的阵营，说哈耶克是保守主义者，哈耶克公开声明我不是保守主义者。为什么呢？因为保守主义它更多的它不是在政治思想上，而是在一些其他方面。保守主义它是一个文化传统，它是对一种秩序的一种依赖，所以呢，它在政治领域里，它是没有自己独特的这样一个政治理念的。所以呢，英美保守主义传统中，它会借鉴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它把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理念作为他的政治理念，所以保守主义有保守自由的因素在里边。为什么保守主义可以保守自由？是因为英美传统它就是一个自由的传统，因为它经过长期的斗争，它的自由一点一点的渗入它的传统，所以在英美的保守主义传统中，保守主义跟自由主义是高度联合的在政治领域。其他方面它就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说自由主义它强调个人权利，所以呢它强调平权，它强调这个社会进步所带来的人们的这样一种与日俱进的一些需要权利满足。但是保守主义它是维持秩序的，它是维持等级制的，它是反对将权利普遍化，因为它反对抽象的原则和反对抽象的价值，他们强调的是传统和这个政治实践。保守主义在早期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因为保守主义是反对理论的，他是强调政治实践和这个政治惯例的。但是在后来出现了一些理论家，比如说拉塞尔、科科这些人呢，他们就开始总结保守主义的这个传统，把它理论化。那么主要的转折点为什么会出现保守主义的这样一个要建构理论，是因为保守主义深深意识到他们不能永远寄居在自由主义的集体中，如果这样他们就被溶解消化了。而这个时候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就是1989年以后东欧发生巨变，苏联解体，共产主义阵营瓦解，但世界还存在几个小的恶霸大家都知道我指的是哪些，也有一两个一大的恶霸，但是共产主义运动在国际上已经被彻底的否定了， 就是通过人类的这二十世纪的灾难，人们发现极左的共产主义和极右的法西斯主义和纳粹都是对人类带来了深刻的灾难。所以呢，到了二十世纪末期，当共产主义这阵营垮台以后，原来联合的双方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主要对手已经失势，已经不再是很强大。这个时候呢，在西方的社会中就显出这样一种矛盾，就是自由主义跟保守主义的矛盾。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我以前讲过，我多次讲到，包括我的文章多次提到，这个人类的自由概念是有个发展的过程。那么在18世纪的时候，像英国这样的国家，美国强调的是个人自由。这个个人自由主要是指的在法律下保护人的这样一种这个消极自由，这是人类自由观。那么法国大革命点了人们要求政治参与的这样一种需要。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保守主义在抵抗这个东西，但是自由、平等、博爱这样一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一种价值观，迅速在法国大革命以后传向了全球。那么到了19世纪，人们就要求政治参与权。那么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本上很多国家就实现了普选，这是一个自由权的发展过程。那么随着普遍权力的这个深入人心，人们开始要求平等要求这个其他各种权利。到了20世纪，人们就开始要求少数族裔的权利、妇女的权利这个在一个国家人们享受基本福利保障的权利等等，也就是社会权。也就是说，整个这个权利体系是先从一个最基本的自由权开始，个体自由扩展到19世纪人们要求的政治参与的这样一些政治权利、政治平等和民主权利。到20世纪，人们要求全面的对每个人平等的这样一些社会权利，这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必然的一个，随着民主制的出现，这是人们必然的一个要求，这是不可阻挡的。这是我对自由概念扩展历史的一个描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当这个共产主义被瓦解以后，那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就失去了市场。这个时候呢，就凸显出要求进步的、要求这些各种个人权利的、要求这个平等的、要求民主的这样一些自由主义的理念，和要求维持秩序、要求维持等级制、要求维持宗教特权，或者说叫我们就待会儿我们讲当代保守主义的一些主要的所有会提到这个宗教化。回到这个，因为现在这个西方的传统是世俗化，就是人们越来越世俗，保守主义它自然是逆这个潮流而动的，所以他们要求回到宗教的这样一个权利上去。所以呢，就出现一种保守主义的回潮。这个保守主义的回潮是西方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而保守主义者他会污名化自由主义者，他会给自由主义者加一个他们认为不太好的词儿叫白左。其实这个白左其实就是保守主义者强加给自由主义者的。因为他们会，比如说美国的共和党会说，或者川普会说，民主党就是搞社会主义，这个说法是不对的。那么左翼就是自由主义的左翼跟共产主义的左是区别在哪呢？就是共产主义的左翼，它的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它是提倡集体主义的，提倡阶级斗争的，它是一个集体主义或阶层阶级的一个概念，而不是个人主义的。首先他不强调个人权利，他强调的是集体的阶级斗争、阶级权利，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它是一种 抱团取暖的这种斗争策略，而自由主义的左翼不是这样，自由主义左翼是强调每个个体的权利，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政治上。那么这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方案是要颠覆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全新的由他们所控制的或者无产阶级控制的新制度，它是这样一个理念，诉求是颠覆这个制度。而自由主义的左翼，它是强调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去争取个人的各种权利，比如说福利权，比如说平等的权利等等，它是这样的，在政治诉求上不一样。那么在经济上它也有明显的标志，社会主义，我们讲的共产主义系列的所谓社会主义，第一个它的特点就是计划经济啊，公有制，他们提倡的是公有制。而西方的左翼自由主义，它是不强，它是不会要求公有制的，它会要求所有制问题上，它会要求一种更灵活的更接受现实的方案，它不会要求公有制，这是第一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社会主义追求的是计划经济，这也是哈耶克批判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米塞斯、哈耶克批判的计划经济必然带来奴役之路，这是社会主义左翼的特点。但是自由主义左翼，它是不会要计划经济的，它是在市场经济下要求福利权，要求得到更多的份额，要求更多的平等权利，它是这样一种诉求。所以呢，当保守主义者把自由主义者左翼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污名化，它完全模糊了这两者的界限，所以这个要区分开，不是这个概念。那么为什么西方出现了一种保守主义回潮呢？这跟第一个原因我刚才讲过，是因为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他们共同的敌人没有了，共同敌人没有，他们之间的矛盾就暴露出来，所以这个保守主义就要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就要去对自由主义进行开战。这就是后来拉塞尔科科的关于美国秩序的根基，其实就是一个构建保守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尝试，或者他把保守主义传统进行了梳理。但是拉塞尔科科他的这个保守主义理念中还有大量的自由主义成分，其实他就根本就没有分开，他是把自由主义很多好的东西纳入保守主义，但是他是纳入了保守主义的一个体系。比如说在爱登伯克呢，爱登伯克被认为是爱登伯克其实被重新挖掘的，爱登伯克早期的名气没有那么大，后来这些保守主义者就开始追根溯源，追到伯克，开始这个研究伯克，把伯克这个发扬光大。爱登伯克并没有提出一个秩序高于自由的、秩序第一的保守主义原则。在爱登伯克那里，为什么秩序需要维护？为什么我要维护传统？是因为传统就代表自由，传统就代表自由。我们为什么要维护英国的议会，维护英国的王权？因为英国的王权它可以保护你的自由。我们为什么维护英国的国教地位？因为英国的国教就是英国人的稳定的基础，而失去了这个稳定，人们就失去了自由。爱登伯克说，为什么我们要维护传统？我们还是要保护自由，所以他的自由还应该是，如果不是优先于秩序，它也是秩序平起平坐的，或者融为一体的，所以他不是明显的一个保守主义者，他只是在他的爱登伯克的理论中分出了一部分保守主义成分，而他们抛弃掉了他的自由主义成分，或者把他自由成分压低到这个保守主义体系中。所以拉塞尔科科的保守主义首先一个原则就是秩序高于自由，秩序是第一的，这是区分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一个保守主义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当然我们国内的很多保守主义者会模糊这个东西，他把好的东西都说成保守主义，把坏的激进的什么说激进的破坏性的都说成自由主义，这个是学术这个叫什么？这叫学术品德问题。 但是拉塞尔科科呢，他是明确的，明确的啊、这个，说秩序高于自由，秩序是第一位的。第二，拉塞尔科科他分析了美国的秩序的来源，但拉塞尔科科的美国秩序来源是有四个，他用四个城市来象征，一个是耶路撒冷，代表了基督教传统，一个是雅典，代表了民主的理念，一个是罗马，代表了共和的理念，一个是伦敦，代表了秩序的理念，也就是英国的这样一个自由自生自发演化的秩序。所以他，而拉塞尔科科并没有说美国就来源于基督教，没有这么说。拉塞尔科科说美国走到今天，它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最终成果。人类文明它继承了旧约的传统、新约的传统，这个希伯来文明的传统，又继承了雅典文明、希腊文明、希腊的雅典文明、希腊文明，到罗马文明，然后转化成以伦敦、以英国所代表的现代文明，也包括清教传统，或者叫新教传统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拉塞尔科科的保守主义并没有走得特别极端。但是他把一些自由主义者思想家纳入了所谓的保守主义运动，比如说托克维尔啊等等。但是他同时又正面化了在美国导致南北战争的南方奴隶主代表的南方民主党，他说这个是保守主义的传统。所以呢拉塞尔科科的这个体系呢又是比较混乱。那么总之呢，就是拉塞尔科科把自由主义的右翼和保守主义结合起来，来建构他的保守主义的理论体系或者保守主义的传统。而这个在美国战后他不管是从经济政策还是从政治方案上，由于二战以后美国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呢使得这种保守主义得到了一定的复兴。第一个就是从理论上，那么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朝圣山学社这些人，他们在对抗社会主义的时候，建构了重新复活了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他强调这个自由这样一个的个体自由的消极层面，强调了这个秩序的自生自发，以及这样一些社会演化的这样一些理念，反对激进的变革，这是从理论上。那么在经济上，在二战以后，有些国家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色彩，或者说有些左翼的色彩，比如英国的工党执政期间，那么它出现了大量的这个福利。出现了非常高的税收，这个在二战以后，由于复兴经济的需要，由于这个社会补偿的需要，由于这个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它就出现了大量的高福利的现象，使得西方的国家全部走向了福利国家。福利国家这个词，它实际上我们在讲政治哲学的时候，我们一般把现有的西方国家都统统叫福利国家，因为他们这个福利政策非常普遍了。说到福利这个地方，我还是要纠正一个错误观念。好多人认为福利就代表社会主义，而反对福利提倡低税收小政府就是自由主义，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首先，福利并不来源于社会主义的理念，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提倡福利，社会主义提倡的是一种计划经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它是一种完全的分配机制。福利，我专门有一个文章是谈社会福利的。福利它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补充，它是一种市场经济的补充。福利制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或者自由市场而来的，它是一种我们类似于赫斯伯格讲企业管理的那个激励机制和保健机制的对比，就是一个企业它会有激励机制，就是自由市场机制，它会建立起规则，这些规则 鼓励大家自由竞争，反对垄断，那么就会使得这个激励人们去努力，这是激励机制，资本主义本身是这样一个机制。那说保荐机制，就是那些社会底层的能力不够，或者他的出师平等权出师的能力比较差的那些人社会给予一定补偿，这就福利，它是伴随着自由市场的。而社会主义体制其实不强调福利，因为它全部就是分配，它就是全部是公有制，然后在计划经济，全部计划调节，国家管理，它反而不强调福利。所以这也会看出来，从实际上我们说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福利好的。那有人会提出朝鲜的福利好，朝鲜那不叫福利，朝鲜那就是全部的统筹统国家分配，那个全面要全面管控，它不叫福利。所以呢，社会主义国家反而福利都不好，而资本主义国家反而福利好。那么有人又会说，北欧就是社会主义啊？北欧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首先，北欧它是市场经济，它有一些国有成分，但它主体还是私有制，还是市场机制，所以它不是北欧。你可以说是福利社会，或者说福利这个比较多的社会，但它不是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概念的区别。所以呢，当二战以后，这个福利由于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有一本书叫《从摇篮到墓地》，就是国家的工党执政期间，把这个福利搞得非常的普遍，就从摇篮到墓地都给你管起来。那么它就需要大量的税收，使得英国的税收非常高。那么在走向极端的时候，它就会阻碍市场的活力。这种高分配，这种高转移，英国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到了 90% 多，美国最高也到过这。这个时候就会削弱人们竞争的积极性。就当你的福利过大，当你的这个分配过多，当你的税收过重，那么它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如果走向极端，社会的激励机制就出现问题，就大家不愿意去挣钱了嘛，对吧？就出现停滞。那么同时在美国也出现这个问题。美国二战以后出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包括一战以后，全世界陷入资本主义危机。陷入资本主义危机以后，那么我专门有一个文章讲这个事情。好多人认为凯恩斯是搞社会主义，这也不对，也不懂，这就胡扯。凯恩斯跟哈耶克他都是自由主义者，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也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下的一个经济理论，它无非是解决一个这个消费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那么它怎么办？因为当时陷入了危机，那么如果仅仅靠市场经济自身的这样一个调节功能，无法恢复平衡，无法达到充分就业的平衡，凯恩斯就提出通过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来带来这个需求。那么罗斯福的新政实际上是使用的凯恩斯经济学，这些都是局限于经济领域的，但是它会影响到社会啊，因为它采取了这样一些政策。当然这跟社会福利增长是平行的，又有社会福利的增加，又有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实施。那么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它是个短期经济政策，它是只是解决危机的手段，但是当你做一个长期手段使用的话，它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后来弗里德曼提出的反周期问题，就是当你用经济手段去调节，财政手段调节的时候，你会出现一个周期弄反了的问题。当你去刺激繁荣的时候，你的经济政策投入以后，它会有个周期，当它发生效的时候，恰恰在繁荣时期，它就会出现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后来又出现了，由于这个本身刺激的失效，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并存，就滞胀，解决经济激励机制出现问题了。这就后来市场派，也就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包括以这个后凯恩斯主义的供给学派，他们说从需求解决问题， 可能解决不了了，因为需求已经够大了，这个需求已经导致通货膨胀了，你再在需求上做文章，你就会出现一个没有效果，反而是增加通货膨胀，只能增加通货膨胀，滞胀。所以它就出现了里根经济学，里根和撒切尔同时解决西方经济的问题，一个是解决一个这个高福利带来的一个社会负担，削减福利；第二个通过供给解决税收的问题，解决减税，通过减税解决美国的在英国主要是解决这个福利问题，就是大量的削减福利，通过这个自由市场来发挥作用，大量的削减公共支出来使经济走出泥潭。那么当时撒切尔夫人面临着极大的压力，要跟工会进行一个非常强硬的对抗，所以他得出一个名字叫铁娘子。在美国，里根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在滞胀状态下如何去解决这个经济增长的问题。那么里根经济学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依据就是拉夫曲线。拉夫曲线是说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在有些区域内减税会刺激经济增长，在有些区域内减税反而不起作用。里根经济学就是当时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经济增长的一个顶峰滞胀状态，这个时候通过减税可以大量的这个减少企业的负担，刺激经济的增长，使得税基增长。所以它的落脚点还是减税，最后的结果它不单削减不了财政收入，还增加财政收入，其实是增加税收，因为它使得这个税基扩大了，就是刺激经济增长。里根经济学，总之他们就是这个经济学的思想跟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的回潮是一致的，就是解决一个大政府高税收和经济增长停滞的问题。那么这就是使得西方的经济又恢复了活力。经济的角度这样的必然带来一种因为保守主义思想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它在政治理念上它其实是依附在古典自由主义中，或它硬把古典自由主义拉到它阵营，说这是保守主义。其实还可以声明过，我不是保守主义，我是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但是他说自由主义这个词被这个乱用了，那么哈耶克可能就指的就是后来的这个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比如说一些平等的理念呢，一些等等等等他实际上就他不是原汁原味的自由主义，他认为。但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保守主义思潮也跟着增长，这就出现了一种当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以后，就出现了保守主义的回潮，保守主义想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这个思想体系，然后对抗这个自由主义。那么自由主义的主要体现在哪呢？自由主义其实主要当代的体现，其实主要还是或者说我们反过来说，保守主义的体现，保守主义在这个强调这个经济的这个小政府和强调市场的基础上，他反对福利，反对对这个，因为他带有市场原教主义的色彩，他反对分配，这是哈耶克思想，他非常反对分配，反对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平等化的要求。我们知道福利本身就是民主化带来的结果，因为民主化以后决定这个国家的人是一人一票，那么大量的人是处在贫困阶层，所以他们有他们的利益，就是要求一种基本的保障，所以这是民主带来的必然结果。但是由于这个后来我后来这个不管是撒切尔还是里根，他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这种复兴，他使得呢在这个西方世界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虽然他没有把福利全部砍下去，虽然他的税收降得很低，他刺激了经济发展，这就使得由于这个税收的降低，使得财富的积累积聚效应产生， 就是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两极分化。美国是最典型的，当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以后，那么社会矛盾就很突出。那么代表精英阶层的这些，特别经济精英，他就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他要维护利益，他就会借助保守主义的这样一个工具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而随着全球化的出现，这种财富转移不仅仅是向他们本国的权贵阶层或者叫资本大企业转移，而且会流向了一些新兴的国家，特别有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一些像中国啊、印度啊这样一些国家，它的经济发展很快，而一些落后的产能，因为资本家他是唯利是图嘛，这个大家这个基本的认识应该有，就是作为一个企业，它是追求效率的，所以他们将这些产业挪到第三世界去，像一些美国的一些传统产业就衰落了，像汽车行业，像一些其他的。另外由于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的一个进口压力，就是贸易的压力，使得美国这样的国家贸易赤字会增加这样使得它的经济又会雪上加霜，使得它的很多产业就衰退，这样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严重的两极分化以后呢，社会矛盾就突出，使得自由主义和这个保守主义的这样一种纷争就更加严重。所以呢，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很有意思的现象，在美国那些因为保守主义它是个复杂的这个传统，它不光是政治不光是经济，它还有带有宗教文化等色彩。那我们再回过头看当代的保守主义，它会强调他们的这个来源，他们的所有的这些来源都来源于基督教，来源于宗教。但是埃登伯克时期其实不是这样的。埃登伯克他认为这个人类的这个社会制度一开始是挺野蛮的，然后经过了传统惯例包括宗教的这样一个教化，人们才逐渐走向了自由秩序。他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说所有的都来源于基督教，那一定是上帝设计的，怎么会出现原进化的这种演化的这个逻辑呢？没有。所以当代的保守主义他会强调宗教。那就从政治上保守主义者反对个人权利的观念，他反对这种普世的人权观念，他反对权利观。因为我们在讲伯克的时候我们讲到他反对权利，反对这个抽象的谈正义，他讲的是秩序，讲的是传统，讲的是惯例。所以呢，保守主义者一般他会反对，笼统的说，保守主义是反对抽象的普遍的价值，就是普世价值的。他会说每一个人他出生在什么样的文化环境下，他应该继承这个遗产，他应该维护这个秩序。所以他其实不是一个普世价值的提倡者。当然现在中国的很多保守主义会说保守主义是保守什么，是保守自由的，这个说法呢有点就是他是维护秩序或传统的，传统中有等级，所以他认为等级就是合理的，他反对抽象的谈平等，他认为人人平等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反对一种平等，自说自话了嘛，这个是一种歪曲。保守主义强调秩序高于自由，但是英美的保守主义为什么可以保守自由？因为英美的传统就是自由传统。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举德国保守主义的例子，因为德国是一个没有多少自由传统的国家，保守主义到他那就是反对自由的。法国也一样，法国的保守主义就是反对法国大革命，就是维护贵族利益的，维护等级制的，他是反对自由传统的。这是第一个，从政治上。第二个，自由主义者强调人的权利的话，他又是来源于启蒙运动的这个自然权利观，那么他就预设人生而平等，这是自由主义的理念，美国的宪法体现的是自由主义理念。但是保守主义者他会不承认这个东西，他认为秩序是一个上帝所设计的一个制度本身所应该有的。 第三个，在信仰上，自由主义它是强调个人的理性的，所以法国大革命的传统或者启蒙运动的传统是强调人是理性的，人的一切由自己去做判断。但是保守主义是反对抽象的谈理性，他反对理性万能，他反对理性，他认为人是有限的，人的一切智慧都抵不过这个惯例、经验，甚至最终都来源于上帝，这是他的一个特征。就是说保守主义是反对理性的，他不完全排除理性，但是他反对这个理性至上，或反对理性主义，这是肯定是他的一个特点。在国家的建构上，他是维护一个古典自由主义的理念，所以他是强调小政府大社会，强调尽量削减政府的权力。因为保守主义的自由观就是古典主义自由观，他认为政府是干什么的，政府就是侵犯你权利的，所以政府是最应该防范的。而自由主义者呢，而当代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你的权利是一个，既然除了你的消极自由以外，还有积极自由，还有各种平等权利，那么这些权利怎么去维护，最终要靠政府来维护。所以他强调政府的职能不是越小越好，而是说他要适度，特别是在福利问题上，这是保守主义跟自由主义这个非常大的对立。那么自由主义者他本身是支持民主的，他是民主，他强调民主，所以呢，民主的社会一定是多数人的社会，多数人的社会一定是要让多数人享有平等权利，所以福利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利。所以自由主义者是强调这个要满足人的基本的福利要求，而保守主义者因为他是维持这个小政府的这个观念嘛，他反对这个福利，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另外，在社会的演进规则上，保守主义当然是维持秩序的，这个也我已经体现得很清楚了，整个这个表述都是强调秩序，秩序第一位的。而自由主义者强调自由是第一位的，人的权利是第一位的。所以在社会演进上，人们可以适度的进行制度设计，进行这个建构，这就是罗尔斯的政治哲学跟哈耶克政治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他强调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我们通过我们的理性，我们去建构一个秩序良好社会的一个模型模板，这是我们社会改革的一个标准，我们根据这个去进行改革。就是这个社会我们要走向一个什么社会，应该走向一个这样的社会。而在这里边，它的公平原则很重要的是一个区别，保守主义者他是不强调平等，所以他会说自由是很可贵的，但是一部分的自由比另一部分的自由可能更值得维护。保守主义是这样一种思想，因为它是等级制嘛，强调等级制嘛。而自由主义说，自由主义也是强调自由是很珍贵的，自由是第一位的，但是自由一定是一个平等的自由，一定是一个在社会不会出现严重的不均等的这样的状态的自由，这是自由主义强调的东西。这是这个。那么我们忘了另一个思想叫共和主义，但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它非常强调自由，但这个自由更多是偏向于人的基本权利，基本权利优先。但是我们忘了一个共和主义，共和主义是一个在我们前面讲衰落过的一个，因为共和主义在早期在英国1964年革命以后，当克伦威尔实行了专制，那么推翻了查理一世，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以后，那么克伦威尔暂时的军事专制，他削弱了议会被称作残留议会。那个时候英国要走向何方，有两种思想，一种就是继续请回一个君主， 维持传统的这样一种保守主义的思想，就或者叫君主立宪思想。还有一部分人，比如说这个米尔顿、巴林顿、西德尼这些人，他是英国的共和主义者，他们研究了罗马呀、威尼斯呀、尼德兰呐这样一些共和主义的一些案例。那么哈林顿最著名的有《大洋国》这样一本书，他们勾勒了要英国走向一个共和主义的这样国家。但是由于英国它是一个传统惯例很强大的国家啊，共和主义被压倒了，西德尼还被砍了头，所以呢，英国没有走向共和主义，而共和主义后来逐渐被社会主义所拿去用了，结果就走向了衰落。那么在当代呢，共和主义思想有抬头。那么我就提一个人，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布鲁斯·阿克曼，他是当代除罗尔斯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家。那么这个共和主义他现在跟自由主义结合，提出了一个叫自由共和主义、法律共和主义的思想。那么在面对这么严重的保守主义回潮的时代，自由主义如何去对抗这个思潮呢？那么布鲁斯·阿克曼的一些观点是非常非常值得自由主义借鉴的我就不想展开说了。他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在强调自由的时候主要是讲的消极自由，那么人的政治参与这个自由就是一个积极自由，一个政治参与权。那么这是共和主义非常强调的，另外共和主义特别强调美德，而自由主义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视美德。当然保守主义也重视美德，它的美德不是一种不是一种。那么我们知道美国的开国先贤很多既是共和主义又是自由主义者，他们有很好的道德品质，他们很强调美德。而现在出现的政治问题恰恰是政治人物没有道德。所以呢，布鲁斯案提出一个在日常的宪政体制正常的情况下人们可以主要精力放在消极自由上，但是一旦出现了宪政危机，就像美国目前遇到的问题，那么人们一定要捡起共和主义的积极自由观，积极参与投票，积极参与政治，来扭转这个局面。我大概讲了一下这个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一个争斗的传统和左中右。那么大概我讲一下这个，我大概就是说这个左右的光谱，极左就是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已经衰落。好多人现在还在说为什么提倡保守主义，就是要防止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只要一提福利，只要一提这个什么就说这是社会主义，这是一种误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已经衰落。稍微再往中间靠一靠就是中左。大概就是当代自由主义是提倡的东西，比如说自由优先、平等权利、民主这个福利等等，包括少数族裔权利这个妇女的权利、平权运动等等，这些普世价值的东西，这是我们可以把画到中左。那么再靠右一点，就是古典自由主义，它也强调自由，它也强调市场他强调市场，更强调市场一点。他在文化传统上呢，他更强调维护秩序，反对那种激烈的变革。他在这个宗教信仰上，他更强调这个宗教而不强调我们知道中左是强调世俗化。那么极右呢，其实也是衰弱了。衰弱了呢，就是纳粹、法西斯，这是最典型的极右。注意，极左和极右有很多共同的东西。就是他们都是非常强调集体的国家民族主义，这是右派的观点，而共产主义是国际主义，但是他也强调阶级，强调集体主义，他们有共同的。所以有人说纳粹或者是极左，这个是像刘军宁说纳粹是极左，这叫胡言乱语，知道吧？这就是他把左全部污名化，只要左就坏，右就是对，右再右都没问题，我把极右说成极左右就都正面化了，这是错误的说法，这是一种恶毒的对左翼的攻击，这是不对的。那么我们知道极右早已经削弱了，那么现在有个问题，两极分化的比较严重的情况就会出现 中左会向左靠移，中右会向右靠移，就会出现当这个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进行争斗的时候，他会逼着自由主义向左靠，逼着保守主义向右靠。那么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不想讲，我就回到中国这个舆论环境下。非常奇怪，中国的思想界自由主义是非常薄弱的，就虽然大家都讲普世价值，但是一谈到理论，大家就把它放到保守主义去了。我有两种保守主义，一种是以刘晓峰、甘阳所推崇的卡尔施密特、列维施特劳斯的这种，我暂且说其实这是从右翼过来的，按照国际上的标准，它是一从极右转化过来的保守主义。而我们恰恰这些人呢，是跟中国的左派面目出现的。中国的左右跟西方正好反着，你要知道。所以刘晓峰、甘阳他吸取的是卡尔施密特和列维斯特劳斯的保守主义。那么保守现有传统就是共产党的传统。比如刘晓峰、甘阳提出个统三统的概念，就把中国传统跟共产主义这个现在的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传统，维持它，就是从孔子到毛泽东到邓小平的统三统。他没继续往后统，继续统就是我们知道他统到谁，这他形成一种传统，他没有继续统到西藏啊，我就说出来吧。所以这是一种非常有市场，甚至有一个民运领袖从监狱出来还给我说，哎呀，还给我们说，哎呀，我觉得刘晓峰啊，我觉得那个啊，施特劳斯和卡尔施密特的思想不错。因为你在监狱里，他就给你这些东西看，你能看这东西。出来以后，那你是追求自由的，你为什么要推崇他们这种保守主义呢？这个保守主义就维持现有秩序的，这个毫不怀疑。对吧，我们就不谈他了。这一个是从左翼过来的，但是在国外是左翼，但是在中国是我们跟他叫右派，就是刘军宁这一帮人所搞的，从英美保守主义传统借鉴过来的，以英美保守主义的名义在中国生根落地的所谓的保守主义。我其实按照国际的标准应该说左翼保守主义，因为他是从自由主义阵营英美的自由主义传统直接移植过来的。但是非常可笑的是，他们的最根本的一个诉求点就是基督教。这个保守主义注意有个特点，保守主义是保守他那个地方的传统的。我们知道德国的保守主义保守的是什么传统，就德国的浪漫主义，德国的保守革命都是保守的德国的这个原来的大地主的那个利益，后来演化的那个等级制的那个容克地主的传统。那么德国它没有自由传统，所以它保守的其实就是一个专制的传统，就是一个集权的传统，就是要有一个领袖，要带领德意志民族走向复兴，要这个征服世界，就这个观念，让它带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色彩。纳粹典型的种族主义，但是这个保守主义革命派它不是种族主义，它是民族主义，诉求就是德意志复兴。那么人是一个完全不被他们看重的，它变成一种材料，一种塑造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材料，这是保守主义在德国的落地。那么保守主义即使英美传统到了中国，它会是什么传统？刘军宁口口声的说保守主义是保守自由的，那么自由人民主权来源什么？来源于上帝的授权。可是中国没有基督教传统，他必须在中国先建立自由基督教传统，才能让他的保守主义生根，其实就是颠覆中国传统。他其实做借这个保守主义的名义想把自由东西搬过来，但是最大的危害是这种话语模式是让消解自由主义的，使得自由主义成了一个附属的东西，使得抗争运动变成一种维持传统的不能进行激烈变革的，你必须维持秩序的这样一种理论。当你看一下刘军宁的书，我是读不下去的，我读了一点，我发现他把西方好的东西全说成保守主义，坏的东西全说成 它的对立面叫激进主义，然后就是非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他就不提了啊，他不提自由主义，因为他从一个自由主义变成保守主义，他就认为所有自由主义的东西都划到保守主义里，利用保守主义来落地生根。他可能有他的考虑，因为官方会认可，官方不会打压保守主义，官方会打压自由主义。那么这就回到，不光保守主义，包括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它非常时髦。比如说我们一提自由，大家说哈耶克，哈耶克是个神。古典自由主义者，他代表了真正的自由，所有其他的自由都不是真自由，只有古典自由。也就是说，在中国的话语模式里，只有18世纪的自由观才是真的自由观，19世纪、20世纪自由观通通是错的，通通是不该有的。那其实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它是不太提倡民主的，保守主义是反对民主的，反对平等的，它维护等级制的，反对普世价值，因为他认为抽象的、理性的东西都是不可靠的，只有每个民族、每个文化自己衍生出来的东西才是可靠的，完全跟我们的这套理论落的中国，完全跟自由或者自由的这个制度没有关系。他必须，就是这是一个悖论。刘军宁的自由这个保守主义是从西方传统硬落的中国，说哎，我在这生根，我就是保守主义，是保守自由的，保守基督教的，而且它是维持秩序的。维持什么秩序呢？维持西方的秩序吗？那在中国说这个有什么意义？这就是一堆废话，你知道吧？所以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所以我可以这么说吧，我就有点唐吉诃德的感觉。我面对着一圈几乎所有的人都跟我讲保守主义，保守主义才是真的自由主义，反白左，反这个要自生自发，反对这个激进变革，反对革命。当然我本人也反对暴力革命，但是革命这个词它不等于暴力。革命是一个剧烈的变革，包括颠覆一个已经腐朽的制度。可是保守主义是不允许干这个事情的，因为颠覆是不符合保守主义的传统的。颠覆是不符合保守主义传统的，可是我们的民主运动必须颠覆专制集权体制，我们怎么去借鉴保守主义？所以保守主义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流毒。顺便说一下，我有一个我批判保守主义没有先从保守主义开刀，我是从哈耶克开的刀。当然我不反对哈耶克，我并不反对哈耶克的自由理念，哈耶克是一个自由主义大师，但是哈耶克的理论在中国落地生根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它成了民主运动的负面资产，因为它有很多问题，它的解读和它本身都有问题，所以我专门做了一期批判哈耶克的啊这样一个讲座，有一篇文章的公众号。所以我们必须很清楚，古典自由主义它只是18世纪的自由观，那么西方的自由主义进行了19世纪政治革命到平等的选举权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演进，到20世纪各种自由权利的普遍的落实，使得普世价值得到了非常全面的落实。中国的意义思想界却一直反对这些东西，一直提倡的就是停留在，你要给我停留在18世纪的自由观中，你不要给我讲平等，不要给我讲民主，不要给我讲福利，你也不要给我讲激进的变革，那都是不对的，只有古典自由主义对。那么古典自由主义还要嫁接的保守主义，你必须依附在传统上，你必须等待传统进行自生自发的秩序演化。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叫秋风，他真名叫姚中秋，原来是哈耶克的推介者，后来变成孔子的拥趸，直接拜了孔了。他要在中国2000年的传统中去寻找自由的元素，这是非常可笑的。你找到又怎么样？因为你还不能够直接拿它来建构，你只能等待它自生自发的演化。已经演化了2000年还没演化出来，你再等2000年吗？还有原来的其他人我就不再去点名了。所以中国的意义界非常奇怪，所以我觉得我 我要去反对保守主义，抵抗保守主义，要重塑自由主义的权威，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我的同道不多，大部分人都是一开口就保守主义，似乎保守主义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在英美你这么说问题不是很大，因为它是中左跟中右之间的关系，但是到了中国它就变成了极端的东西了，它就不利于中国的民主、中国的自由，因为中国还没有这个东西，它必须颠覆这个传统去建构这个东西。通过什么建构？通过西方已经成型的成熟的制度的移植，通过普世价值，通过移植英美的宪政体制来建构中国的自由民主宪政，而保守主义恰恰是反对这个东西的，这是一个悖论。所以呢，就是我们必须继续弘扬自由主义的传统，我们必须搞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我们追求的东西。那么我做一个结语，就是我们必须利用西方真正的中右的这样一种自由主义传统和共和主义的传统结合的一个东西。当然不光在中国，在西方也存在这个问题，保守主义的回潮非常严重，撕裂美国非常严重，美国必须有一些自由主义坚定的维护美国自由传统、美国的宪政体制、美国的三权制约机制，而防止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一系列保守主义的回潮。在中国还没有出现自由传统，没有出现，我们还没尝到自由的时候，我们把自由否定了。我们还没有民主的时候，我们去反对民主。我们还没有福利的时候，我们说福利是坏的，不要有福利。我们本身就是个笑话。所以说我们必须去从正面上去建构自由主义的一个体系，同时要批判保守主义的传统，批判极左和极右的这样一种两面的夹击来抵抗，然后以中左和中右的这样一种理念来建构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所以呢，今天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讲这么多，谢谢大家。在这个讲的过程中呢，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完了可以提问，我尽量的做出解答。谢谢大家，再次谢谢群主的邀请。首先回答一下那个詹姆斯的那个观点，就是有人把保守主义等同于中国的中庸，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保守主义在中国当然保守的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传统中有中庸，因为保守主义本身就是不走极端，不走极端当然就是中庸嘛。这个是穆主任的观点，穆主任这个观点，因为我对中庸，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思想研究的不多，我很难去做出一个恰当的评价，因为我主要的精力还是研究西方的东西嘛，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我知道的不是太深入，但是我基本同意他这种说法，就是从哈耶克的《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的论述中，也能看出保守主义其实带有很多中庸的、不走极端的这样一个特点，确实有这个问题，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补充一句，就是当我说到当保守主义向右转以后呢，我提到就自由主义跟着右移，那么就共和主义，我的概念中所谓中左中右，其实就是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这样一种结合，就是这是我个人的一种分类吧，但是也不一定规范。但是当西方走向了两极分化以后，它的观念也会出现保守主义也出现右转，比如说出现一些民族主义的思潮、国家主义的思潮、种族极端主义，排挤这个移民，那个反对这个等等这些，这就是向右极化的一种表现。所以呢，当然保守主义在这个会有一部分思想要停留在中右的这个光谱中，所以呢，总的来说，我会说中左和中右，这个中右中包括着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中左中呢也包括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那么他们的联合才能够使这个社会 更加稳定。那么在中国就更明显，就是可能保守主义更多更加极化。所以我再补充这么几句，就是。